界静止了，身边没人。如果爱停了，谁会留着？你不说理由，也不做选择。面对面的我们，像两个陌生人。零度的亲吻，最礼貌的双唇，感觉变了，骗不了任何人。零度的亲吻，你闭上双眼，不让我看透。我不想追问，还能撑多久？牵着心却丢了，我们在等着谁先开口。表面的笑容让人更难受，爱永远无法平衡，我其实都懂得。零度的亲吻，骗不了任何人。零度的亲吻，你闭上双眼，不让我看透。我只是不想追问。好的。